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6点，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美好周末的早间，欢迎大家依旧前到来赴我们的约会。早上好，我的朋友，这里是在每周六日早6点为你带来的歌飞扬，我是刘慧，我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呢？第18届亚运会这个月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刚刚落下帷幕，中国代表团在3大球项目上比上一届迈进了1大步。尽管中国男足被挡在了8强门外，以 B 队参赛的男排最终是位列第9，但是中国队包揽了男女篮的金牌，女排夺冠，女足获得亚军。在游泳、田径项目上也是有多名运动员在26个项目上的成绩排名进入到了本年度的世界前10位。真的是有太多的可喜可贺，可圈可点。那么今天我们就在一组富有体育精神的歌曲里来回眸那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瞬间。暖场歌请出汪正正为你带来力道十足的这一首《超越梦想》。 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这一回。 这个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

山火点亮灿烂夜空，星星睁大兴奋的眼睛，伴着满天星光我们放飞欢乐，跳动出最缤纷的色彩。参加心灵的约会，让彼此真正面对，为了生命更精彩，一起出发向前飞。来参加心灵的约会，为生命做好准备，不管梦想有多远，我们要努力去追，努力去追。 满江心灵的约会，将残酷激烈的体育赛事以另一种角度来解读，这样的约会谁都愿意参加。在体育运动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音乐始终与之有密切的关系。随着文明的发展，音乐与体育呈现着更为紧密的趋势。早在西周就有以击刺之法配以音乐的舞蹈，现在很多的体育项目已经完全与音乐相结合，音乐以其独特的方式和作用展示着体育精神之美。比如花样游泳，这项运动来到中国35年，从零到世界的领奖台，是每一个花样游泳人的努力，更是几代人锲而不舍的接力。在本届亚运会当中，中国的第100金便是来自中国花样游泳集体自由自选比赛，中国力压日本夺得金牌。在美妙的音乐衬托之下，八朵金花用无与伦比的水中舞姿征服了所有的裁判，融入了众多京剧音乐伴奏和形体动作元素，用花游之形演绎京剧之神，鲜活地再现了一个个著名的京剧选段。 这其中便有这一出，我们接下来就要听到的来自霍尊和杨炽带来的现场版的《霸王别姬》。歌飞扬，刘慧稍后继续为你在音乐里来呈现关于体育精神的那一片风景，待会儿见。

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羽毛球军团仅在男团、女双、混双项目上获得了金牌，男单止步四分之一决赛，让人有些许的遗憾。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庞龙在十年前2008年携手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共同演绎的这一首《兄弟干杯》。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继续为你带来歌飞扬，歌声里的体育精神，我们继续和你一道来感受。音乐与体育运动的关系真的是非常的吸引人，但是我觉得还没有被人完全了解。没有人怀疑在进行体育运动过程当中会对音乐做出的反应，你只要看一看那些在跑道和健身房里带着各种音乐播放器锻炼的人们，就会一目了然。你能说你在听到接下来一个歌声时不被带动起来吗？有请乌兰图雅带来一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我们也把它献给中国女足。 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淡淡感受才是今天滋味，想想明天又是日晒风吹，再苦再累无惧无畏，身上的痛让我难以入睡，脚下的路还有更多的累， 会短短的15天内，我们见证了中国一项又一项的冠军，一枚又一枚的金牌，同时我们也见证了一幕幕催人泪下的画面。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孙杨如愿夺冠，成就了全满贯。然而赛后的颁奖仪式上，在国旗即将升到顶部时突然掉落，孙杨非常的惊讶，非常的难过，第一时间走下了领奖台，与组委会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涉，要求重新升国旗奏国歌。随后在孙杨的坚持下，工作人员是修好旗杆，重新进行了颁奖仪式，五星红旗再次升起，

奇迹，让我们在这里如今夜般温暖，能完美这一颗炙热的心愿。谁在想谁在奔跑，用生命拯救永远，再没什么能阻拦生活点燃希望和灵感。为梦想的光芒，爱给我们力量，为和平而飞翔，一次感动都为热烈而绽放。为梦想的光芒，为今天是个奇迹，让我们在这里如今夜半温暖，能完美这一颗炙热的心愿。为梦想的光芒，为今天来分享，为信念而歌唱，每一次感动就是永恒的绽放。为梦想的光芒，爱给我们力量，为何必 刚才我们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成龙的《相信自己》以及汪峰的《梦想的光芒》。音乐以它独有的方式解读着我们对于体育精神的理解，表达着我们对于运动事业无与伦比的热情。今天我们所有听到的这些富有体育精神的歌曲，真的是把我们带入了一种无形的美的境界当中，让我们感受到了力量、勇气、毅力还有坚持，让我们明白没有人可以阻挡我们追逐梦想、实现梦想。来听听歌手周鹏为你讲述的这一首《梦想星光》，也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我是刘慧，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多少向往地久天长，怀揣昨日的雨雪风霜，一片赤诚穿越苍茫，结果岁月的春秋守望。我在路上看 坚强，就像奔腾的黄河长江，一路跋涉没有悲伤，接近希望的美 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